下来陪着我好不好？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会出现身边，说你会保护我。离开你真的一万个舍不得，留下来爱我，你说好不好？下雨天孤单了，你就在我左右，和我一起等雨停，不再有分离。 是不能够回头的流浪。你为什么开了这一扇窗，让灼热烈阳将我晒伤，不晒 着脚丫没起跑，投射环保 get close enough till I break them off like everything's at stake. Money down on my fate, keep my passion over these fakes. Down that love avenue, your latitude, all I need is that taste. On the edge, off the fence, follow me way off the grid. GPS way off the ledge, with a movement for all the heads. Making every law for this, aim for greatness and I won't miss. Gotta raise that fist, on the edge till my people lift.

远处，迷航没有灯塔，在这。 狂欢，如果留不住，就别勉为其难。就

活力 Music Music。 南方，一朵野花随 风摆荡，我乘着船儿逃离了故乡，随手撕碎了往事，还有你送的谎，一直到我来到远方，孤独的海洋打碎了所有的船，不曾想过回到伤心的北方。

声带，他的基地我和你都放在口袋，脱衣澎湃别人笑他不神态，他这个那个设计人与人沟通的未来，除了这为人没工作认真，我昼夜不分，他难受本分，我本就冬却下迷惑，他开发世界的繁华，无数年来把世界推动，无声的无限有天会懂，一个圈子在不上，真的没有他感动不了， I'm a day down, I'm a day down, I'm a day down, I'm a day down, I'm a day down, I'm a day down, 不管多些小装出尽量，有一位先生多年足不出门，他的发明到如今擦亮每个人，那份专注没有多少人关注，他继续研究不求任何人记住他付出，除了这为人没工作认真，我昼夜不分，他暗守本分，我本就都转向你我，他开发世界的繁华，

可以假装快乐，除非你忍心放我一个人难过。